这是谁的路，难为你讨好。今天带着问号投入你怀抱，把你世俗风打归去，在雨中沾湿风花后被褪色的我爬满，照遍了东方的天空。当初的不懂始终也没法懂，你共我又怎么抵挡得住潮涌？那份爱一点点失踪，请你面对好吗？别要掩盖这伤疤，从今我便会跟你，但你不要停步。这是谁的路，难为你讨好。今天带着问号投入你怀抱，你暂停止道，同路便很好，怎可盼望运数沉默到祈祷。好风光亦易老，渐变糟糕。跨过大海，愿望故地泛起满天都是尘埃，盖过了千秋的风采。多少的不改始终也没法改，你共我在一刻转身经数十载。好风光只可惜不再，请你面对好吗？这伤疤，从今我便会跟你，但你不要停步。这是谁的路，难为你讨好。今天带着问号投入你怀抱，你暂停止道，同路便很好。运数沉默到祈祷，好风光仍易老。